北京东北五环外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抱着一个封口的大纸箱，高雷雷笑着和每一个看见的学生打招呼。这位前北京国安队的球员，现在的身份是这所学校的足球老师。 你有表现好的话，是文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了，铺张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少少没客气的啊， 这就是几十年没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 哦？后来我一口气中结婚啊，啥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最客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是为文明结婚定便当了，不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叫面孔长得好看，等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低口。 呵呵， 这面孔只要长得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懂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和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条丝结婚了。不行，还好在量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得多了。 哦。 人情收得多，就是支出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嘛好在量的。 哦，有人情收下来好在动的。 哎， 这个屋里俩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物当摆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物十八，纹身十八。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细细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的来讲好 啊， 啊，没得新娘子头朗向套出紫罗锁当子， 那是第八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当子倒是料都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不过哎，我告诉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子做兜锁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只啰嗦丈夫，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交关上， 哎，上来是 上来吐了后头，要直接出场了， 要吐王林王的路了。 搿种早结婚难得出去玩马马虎虎，侬上车不对了，侬跑了马路上吐了路上下子，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公司再开了，走的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上去走就是不凉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我一双鞋子了，不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加会高，高跟皮呀，80个， 人 身的高跟皮呀，侬想个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便当了，再要个能高30寸高高跟皮呀，么新娘子呀，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这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于是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姑娘送来一只金手皮， 非 要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扣扣嘛，自家要安慰。 有 那个大个手皮像这个面盆都能大得了，结果， 跟男家派对哪能加大了？卡多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嘛非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嘛，烧起当一只人老金。 哦，假的，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些农村帮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相打麻 将，这算啥门道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借，大人他去借树皮，有个套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手去，新娘子不肯放，套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算啥门道呢？真的。 所以喽。这个都是不正的啊，那么不要讲别啊，新过年也不舒服哦。新过年个礼服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有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新过年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挺的哟，咋个硬个捅得来？直接把个这个衣里像当双车放个大高一样。 侬倒不讲反夹呗？ 哎，应该讲反夹呗。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巾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行 的。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巾粗一点，干嘛没办法呀？拿根领结，来结结，硬劲抽一劲。 哎呦， 抽的新过年气也抽不走。 嗯，这个电视上吃苦头没了啦。 放心哦，头巾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是他独收哎， 那么要独收哎了。 头巾拿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啊！ 我啥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 要自家走是吧？哎哟，搿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这么小周围走走 看来了， 哎，新郎官啊，恭喜恭喜啊， 哦哟， 哎，那好，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得出来呢， 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舞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多十几个人包围之中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跳得快点？ 哦哟，新郎官恭喜啊，哦哟，恭喜， 哦哟，新郎官， 哦哟， 这个也好玩人的哟。 他是不来的 哦， 有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口嘛，头巾也比起摸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 啥子？地里滚鱼个，么子和个像养蜂路一样个， 呀，么养蜂路，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一着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对巧了。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呢，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模特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又服装了都。 没俩呀。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大会就是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俺去冲浪也还结婚。 哎呀， 搿到伊拉农村，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过年嘛到。热天苦恼，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丝巾设备，新娘子伤心啊，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暖热点的呀？ 不来瑞，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得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腰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等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一伙，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侬再不去弄夹炉了哎，没个种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出西货。 嗯， 搿个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了， 真啊没搞好人了。一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旁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有的呀， 把人家结婚辰光拖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拖地冰箱，这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地呀，一亩地的地，那么人家叫人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哎，还有一个旁冰箱， 旁冰箱我晓得个姓旁叫旁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听说咱们住了， 嗯， 还有两个小兵向我们先帮旁边撒呼叫呼动， 对呀、啊， 还、嗯、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死的小兵向，搿为啥小兵向我要服侍呢？要服侍的呀， 嗯， 恁快叫阿宽啊，还有眼眼路了，恁来肯定不能去打仗啊，恁老宽快叫，恁咋死的啦？咋终身不死啊？ 哎 这几个家小的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情。哎，一般要这样子用是有啥办法？ 还有嘞呀，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不认得，从来没办过的，新郎新娘不认，大家认得。 那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外子老伴一起请出来。 那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啊？ 我有名气的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征婚材料呢？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正好婚不灵啊，送一十亲家里去相遇，送你这样送个送门。 哦，再靠送香。 所以让一家一个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征婚去， 你个不家去送香，伊来不及吃的了。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人去买脱的呀。想必马车是增加动力。 哦，人就要去马车的。 哎，马车马车。 这个是在动力嘛了。 本来是在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的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的。 对呀、啊，可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跑没跑出来这个门，跟鸭蛋么还要吃，这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裂， 嗦嗦嗦嗦。哆来西哆，哆哆哆啦啦啦 啦啦！啊，这个是吃喇叭耶，怎么吃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吃住六家人家了，给他已经第七家了，我这个吃不动了，没办法。 这不弄倒地大步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天好日子了？人靠这个一个月要养两三个月还没的。 说， 可以咋可能那个闹哟？ 不是，那看着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吊个就完了。 怎么啦？ 门口的保安是李大力结婚嘛？就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那个是破门，你干啥一样？ 哎， 保安不是准备为了当中还没保到了。 说说， 不要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到家门呢？ 后来你结果， 嗯。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啊，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真的被笑话。 有个什么荒谬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家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人光考虑还来得及呢？ 哎， 也考虑啥来着？ 这个人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什么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从结婚的年代了， 哎， 真可见是光火 的好气 方 向。结婚之后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忙了，婚礼舞必是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天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多么子哎，多么多纸花啊，往人家头上倒上去啊，那么多纸花啊，多纸飞啊，多花纸啊，多花啊，伊拉个门上多么酒在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在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过年新娘子哪门面子了？ 啊，没得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抬来把那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把高跟鞋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说是倒起来了，给你 本来坐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那么啥事体个半年要多一么子呢？ 我问你结果， 嗯， 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第十天要 来了，那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么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包袱一甩，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讲闲话的这个人， 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番给侬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到来不这样这样的， 阿拉准备啥先，一切侪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 嗯， 一道来嘛，那结婚一番。 干嘛？ 这个我是私人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没啥， 好吧， 没啥。 哎， 那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形象嘛。 啊，俺们来了啊，俺们来了啊。 哎，你是干的 啊？ 那么征婚你 啥子？ 征婚你，征婚你， 征婚你哪 里？征婚你都是干的 啊？就是我是。啊 婚人 那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你，你家老你啊， 家老你 们，哎，就是我们，哎， 我们从家老 你，我们从家老你， 来来，继续一下， 来帮帮帮， 领一个领一个， 男女宾家迎新郎新娘那边。 哎， 努力 兵将， 你 看这刚是第一种， 哎呦呦，一样子啊！ 对呀， 来， 哎呀，别闹呀！ 来，来，来， 老红的，老的冲了！ 哎呦，他比较，他比较，他比较， 他 比， 他对，他比太多，他 比。来来来来，哦哟，俺们这 家家 有哇！哦哟，哦哟，总是偷来的来了。 那叫房子干 啊！ 新郎新娘永远。 永远来都是我出来， 都是 来来来， 都是我们俩 打出来，打出来 啊！ 这个征婚的女 方也要名， 哎，这个试婚的女方， 哪个是 的？这个家老的女方， 好，看得差不多嘞。 哎， 征婚的女的， 哎，那是干的，是干的， 哎。 哎呀，哎，那这个大图章了， 哎，对不起，那个我自己的图章没有带来，这是我店里的图章。 大饼空两吃， 哎 呀，还是好的，这个是俩生气的，俩妈生气的。四欢迎牛爷。 哎，我，哎呀，我们那是没拿出来， 要看 我 当声音了， 当声音了，啊， 哎，哎，真的是妈生气的。家老人有爷， 我家老人。 我那是跟人马生气一样的 嘛，家长就堵咱们家堵了。 自婚人，自从是 征婚的， 征婚的，哎，征婚 不要说了， 哎呦呦呦，我不要说，来来来来来， 你养的洋气了， 征婚人自从是大家拍拍手那个嘛。哦，诸位，今天鄙人来征婚，那么今天是这个新郎，新郎贵姓啊？啊，李先生，大号是那个，李玉宝，李玉宝，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由鄙人来征婚，那么鄙人是不会征婚，那么鄙人送他们四个字，鄙人送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鄙人是不会讲话，鄙人 得到 鄙人一根干起走，鄙人是农大家的财产。那么 鄙人，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鄙人， 鄙人，还有这个 鄙人。 好，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啊，家老人之子， 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钿头啊，搿种老牌洋钿头哪里交税强，眼睛是到黑白上市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只，10000洋钿可以买到三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瓜子地带来四大物事啊，要买趁早，来啥人先买？ 今朝子你到一带小块迎风，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想想结果痛苦，一日天嘛是确实，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到骆驼屿。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快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洋平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掉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掉了是个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在吃锁子。 哪个问题还是锁子啊？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么后闸？ 啊、哦。 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嘛？ 今朝子我是来发讣文来。 好了好 了。往今朝来要来。 哎。 爹爹李爱金姑啊， 爹爹 咦， 你这没你那办弄呀？ 啊，那么累吗？我累坏了，大家叫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年纪介大，哪能会得介不易？ 这个 其他哪咱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岁的， 哎呦， 你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闭心的，像老头子媳妇都闭心，一老子讲谁是闭之心啊，没人要的， 哦，这些故事啊， 那么在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两百三个，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杨洋帮我看一看，我看见他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那你的音乐还是三笑音乐 啊？大哥哥俩伢说这个当八虎了，天下了。 也不像当八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虎。 怎么弄啊？像天下了？ 那天下不这样嘛？门上是不这样的？ 哦，是来虎比门中下来哈、啊。 那么。 你就放心他两身吃饭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中间一个小弟弟。伊两身吃饭好，样样么子在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杆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刹，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来等我预备好了。伊良心交关好， 哎， 咁么伊才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才预备好。 哎， 咁 侬点啊？预备点啥呢？ 预备啥么子？ 那我没点呢，手还手一些。那么殡仪馆我才这样好了，公墓我才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亡下来那才是一个。 我浑身是瑕疵。 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呀，承蒙诸位亲友一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顶，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起步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套不止嘛，340万，万一湖南三省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你从湖南想得什么东西？结识结识啊！ 啊，什么 哎，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行钿一桌，一套不止嘛用得580万。师傅相比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只带到位啊！哎，哎，来来来来，给大家指点，我们这是哪位？ 各位小姐啊，刚刚李爱卿警告了我，刚刚不想想哦，我现在我有眼底线，我想带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哩， 竟然到锣鼓岗上了，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东西敲。虽然我用这交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过来的， 但是其实嘛交关推 推 小路小路 小路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那么小菜嘛去逛。 哎呦，我吃多了， 咋了？一人交关用人，我那玩我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晚上出来， 吃到几点啊？ 呀，凉了，呀哎，盐蛋壳会上， 呀哎， 一碉堡， 几点？ 一千八百里就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就一定要拔。 蛋壳回肠，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头。 侬听啥了？蛋壳回肠，一定要拔。 我听是蛋壳回肠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拉来。 哎，哥们，前头不要走。 伊拨我们，我定起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眼睛还拨伊。 可 惜。伊眼睛不拨我睁过去。 到底裤浪都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哥们，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动地。 哎呀，哥们，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为此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伐？ 咁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 哎， 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个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堂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 哎， 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哥们，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这个， 嗯，爷来这， 爷， 爷谁来一屋西么两本事？ 爷，一屋西要啥么了？ 他们叫一屋西啊。 哦，因为是两本事呢， 两个本事，帮面叫本事 啊， 哦，弄不懂是了。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要因为是么两本事， 耶， 要有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上 的，伊拉一只汤包就一钱了， 哦， 五只汤包就起手钱， 那起手钱 了，那银一直要起手的，要有来汤包年纪， 哎。 要再来成就两克那么改刀啊， 哟， 改刀懂了，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花头到头的， 要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耶， 两两碗啥么的，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天不还四碗，要还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还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四碗么，哪能会多心的？ 原来这， 哎， 原来我养张水山， 哎， 养起汤米两两碗， 哎， 还是蛮好听。 我还四碗好了。 原来我养张水山， 哎， 养起汤米四碗， 要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我一个耳毛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海量嗓蛮好听。 原来这， 哎， 要一来炒米粉，总有事啊在， 哎， 要再来趁酒么两两卡， 哦， 要一来， 哎， 要一来。现在来牛市上往大地呀、啊！ 哦， 现在来小龙门的两康，现在来把谷米两两康么送牛市来浪赚。这个是美的浪货。 哎呀，苏三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 哦哟，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已经升发财发 的，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个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去？侬找我把位。 那林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 来？哎，上来坐出来。 好，不要紧，没 关系。赶忙十八二个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话带的。 老三在老三边，侬跟我来只圈子啊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侬台边懂海亮，海亮，海 亮。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耍。 哎呦，罗里一代。 哦。 养死了两养什么两天都浪在。养牛死亡的当牛死要改人生。 用蒸了通江三块街道，用了八宝了江道里，用蒸了葱头加了火，用上通西风狗也在路外地么街道烧来头，你来啷整？哎呦，我脏嘞！用了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路块头？ 哪里的路块头？ 今年收了谁哪能路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月庄收的。连对个路块头违章， 哎，几点？ 连三个五零的， 哎， 连账目谁账？ 几点？ 后来人家头违章， 收收清扫。 哦，去等放的。 要细夸是人家头只吃五分洋钿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会打来，小菜自个打来。 啊，蛮好蛮好。 过一会儿后来， 哎， 连后来个小弟弟违章， 那个弄不好的。 哎，去到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搞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付起来，等当付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浇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来炒浇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外遇了， 哦，啥外遇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好，呀，啥是我的？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子，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的会长。 喂喂， 没有吃不要走下了。 我看三个，喂，表姐侬稍微文静点好吧。 粉身地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两 家人。这是你西个哎，粉身。 我有王先生。 还、哎、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哦。哎呀， 毕竟您身体好不啦？ 哎，我好我。 啊，您装逼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修进卡一副。 那个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我是个 连 的，对不对？ 哎呀， 哎 呀， 哎 呀， 哎，我是个连 的。今天俺们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才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眼 睛一伤，我怎哪能不来嘞？ 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忙做着弄的， 搿辰光想着 呢。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个，跟我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这弄太安静是吧？这用不着给杀个撑撑皮了是 吧？两三年都没来了。 那个要搞笑我 的。今天阿公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哎。 那么灯笼在旁边了。 那么在啥弄看？这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太热气了。 哦，这是讨厌的。开开窗啊。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拿去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硬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硬。 哎。 有种么吃硬不吃牛。 哎。 有种么硬不吃牛，也不吃个。 哎，这个我欢喜吃呢，我种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哎，搿大表现是上雕好像。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根本我等海里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好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打针嘞。 豆子好，打针啊？ 哎， 根本那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油特嘞，油掉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遇，地谢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胆小真贤玉，恰不见秋香美人卷，世人已到江海边，千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如此好。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的啊，不，今夕为露谢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恩，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勇猛也，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去世冰霜，人与人与多几口，夫唱无罪无 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思要来骂。夫妻们都爹哥最只有一秋香，啊秋香姐姐呀，要是女女下来了啊，碰到西极神极家，我昨晚手手掉一身，我到死李红人可天下，红丝巧细有情那人，月老祖母说愿让人啊，我只有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